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历史在笑之容共与清党》。嗱，眨下眼咧，就原来讲讲下都讲咗，今集就系第43集，即系43个小时啊！嗱，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到咧，即系喺共产党可以控制嘅国民党武汉政权咧，就通即系佢。對於即係呢個蔣介石喺北伐嗰個節節勝利咧，理論上佢係應該即係樂觀其成啊，因為呢個正係成個容共或者聯俄容共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目標，就係話當時孫中山嘅意思就係聯合嗰啲對中國啊即係友好嘅呢一啲國家啊，當時就指俄國啦，係咪？同埋咧，即係國內嘅即係其他嘅。不同的政治勢力，大家團結一致，咁然後咧就要結束啊呢一個軍閥混戰嘅一個咁嘅局面。因為呢個軍閥混戰佢仲有一個背景咧，就係、俾帝國主義所操控嘅。嗰陣時嘅中國，雖然嗰個中華民國政府嘅正朔咧就喺北京啊，所謂北洋政府，但係各地咧都有啲軍閥啊，即係出現一個割據嘅局面，係咪？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好容易俾呢啲外國帝國主義利用。而事實上，就算喺上海、北京都有好多租界，係咪？咁中國就等於一個比殖民地仲要不如嘅次殖民地。即使係結束帝制，走向共和，成立中華民國都好啦。咁當時即係孫中山嗰個民族主義嘅睇法就係咁樣，係咪？即係要爭取所有平等待我嘅民族共同奮鬥，係咪？亦都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又召開國民會議，對內對外，即係喺佢嘅遺囑裏邊咧，都講得好清楚。但係佢嘅即係所謂信徒或者佢嘅支持者係嘛，各有唔同嘅諗法係嘛。汪兆銘所代表嘅國民黨國民政府啊，喺武漢，佢係同共產黨嘅關係非常之密切。講句唔好聽，就係完全係俾共產黨可以操控嘅。當然當時就有個鮑羅廷係國民黨顧問，武漢政權就因為佢要搞一個聯席會議，然後成立嘅。之所以成立呢一個國民黨嘅武漢政權，亦都係要同蔣介石所代表嘅國民黨勢力咧係分庭割禮。但係我講過好多次，當時汪兆銘係冇軍事力量喺手，即使呢個武漢政府有個政治委員會，又有個軍事委員會，係嘛？但係佢係完全控制唔到蔣介石所領導嘅呢個國民革命軍，係咪？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對佢嚟講相對比較不利嘅，係嘛？咁汪兆銘留喺上海嘅時候，係嘛？呢個蔣總司令就已經通電表示，即係話佢嗰個立場唔係好清楚啊，即係擁護呢個汪兆銘復職，繼續領導呢個國民政府同埋國民黨，但係有個條件，係咪？呢個條件咧就係要清黨。因为如果唔清除呢个国民党，国民党里边嘅即系呢个共党分子咧，即系呢个国民革命咧系冇办法成功嘅。当时蒋介石嘅认识就系咁样啊。咁但系汪兆铭所代表嘅武汉当局不但止唔接受啊，即系当时即系以蒋总司令为首嘅呢个国民党嘅中派同埋右派啊呢啲咁嘅睇法啊，即系不但止唔接受。仲要對呢一個蔣中正啊所領導嘅國民革命軍啊，同埋即係話而家要進取南京啊，向東南發展嘅呢一個國民革命軍咧，採取一啲即係侮辱性嘅懲戒行 行動。咁上次我哋講過嘅，咁呢個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咧，喺1927年嘅4月2號做咗個決議，就訓令呢個蔣總司令咧，就即刻離開上海去南京啊，專任軍事係嘛。第二咧就係第一軍第二師嘅師長劉峙就免職查辦。第三咧就上海交涉言國大國泰旗永遠開除黨籍，國民政府明令拿辦咁啊。同時亦都出咗個電報，申斥呢個蔣總司令違反中央決議。其實你汪兆銘之前已經喺上海同呢個蔣中正作咗一番嘅長談，上次我哋都引述佢兩個人嘅對話，係咪？咁而事實上，喂，即係形格勢禁，係咪？形勢比人強，你喺呢個時間仲要企喺呢一個鮑羅亭或者共產黨呢一邊，係咪？要維護共產黨，唔好俾呢個蔣介石清黨阻撓蔣介石清黨，一方面又阻撓呢個國民革命軍向東南進展，係咪？老實講，是令到所有其他的國民黨人呢，即覺得汪兆銘呢種做法呢，他們是即覺得是很難接受的，是吧？咁所以在武漢的呢個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做了剛才我講的幾項決議之後呢，潛伏在呢一個上海的共黨分子亦都煽動那些士兵呢，就反對呢個東路軍的何應欽總指揮和蔣總司令。何應欽就率領呢個所謂東路軍進攻呢個南京啊，東南即係向東南度即係發展，係嘛？咁其實呢一個東路軍咧，本身都有好多共產分子咧，即係滲透咗入邊嘅啊。當時有一個親共嘅江董琴做呢個東路軍政治部主任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即係有好多共產分子就滲入呢個各級嘅政治工作人員裏面。咁當呢一個蔣介石發現咗呢件事之後咧，就將呢一個東路軍嘅政治部主任江董琴咧就調職，然後就揾陳群去做。咁於是潛伏喺軍中嘅共產分子咧，就假借呢個黃埔同學嘅名義發表啲宣言，就煽動暴亂。咁好啦，呢個蔣總司令就根據東路軍各個將領嘅即係要求咧，就喺4月2號下令解散第一、第二兩個師嘅政治部。但係咧，呢一啲共產黨徒咧，佢仍然係靠呢一個所謂總政治部啊，國民黨嘅即係呢個國民革命軍嘅總政治部住喺上海嘅辦事處啊，作為澳門。就喺4月5日咧，就擅自召集一個叫做駐上海各軍司政治人員聯席會議，即係住喺上海啊，全名叫駐滬各軍司政治工作人員聯席會議啊，即係住喺上海嘅呢啲國民革命軍嘅各個軍同埋各個司嘅政治工作人員聯席會議，就向呢個決議向呢個蔣總司令咧就提出質問，而且密謀係反叛。咁呢個蔣總司令就迫於情勢咧，就喺呢個4月6日咧就出咗個手令俾呢個總指揮，即係俾呢個總指揮白崇禧將呢個政治部總政治部上海辦事處查封。咁呢個武漢當局咧，即係國民黨武漢當局對蔣總司令同埋東路軍嘅將士咧，即係嗰個敵視咧就越嚟越深，係嘛？咁喺上海同南京嘅共產分子咧，亦不斷係謀亂啊！咁喺呢個武漢同呢個上海之間嘅緊張情勢咧，就已經係冇辦法緩和。面對呢個局面咧，當時嘅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啊，包括鄧澤如、黃兆宏、吳敬恆、李旭瑩即係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啊，呢個張仁傑、陳果夫等人咧，就喺4月9日就發表。聯名發表通電，痛斥呢個武漢自聯席會議以來所有嘅不當嘅決議同埋一啲乖謀嘅措施，就要決定要護黨救國啊！就呢啲中央監察委員，咁喺呢一個電文裏邊咧，就指出呢個武漢同呢個法理不合嘅事件有兩項，係嘛？而令到佢哋覺得非常之痛心嘅咧，就有十項，係嘛？咁喺武漢三中全會決定准許共產黨參加政府呢件事咧，佢哋就更加感到非常之痛憤。 個通電內容就係咁嘅，大家可以睇下熒光幕。本黨為負責建國之唯一革命的政黨，亦為領導國內一切革命之勢力統一指揮的之黨，其志趣已具於歷屆之決議案及宣言。所謂以黨治國之精神，即為本黨對世界、對中國民族毅然負起一切責任之表示。今觀於武漢會議中所決定採用之統一革命勢力案，竟有共同擔負政治責任問題之一條，內稱應由共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此種謬誤之決議大有悖於本黨治國之精神，極端毀滅本黨組織之根本志趣，減少群眾對於本黨之堅固信仰，乃於代表大會開會期間，竟以若干中央委員非法的會議中為此重大決定，亡黨之責誰當負之？總理所辛苦建設之本黨，不為一部分之執行委員輕輕斷送而不稍息，此其尤為又可痛心者也。咁呢個通電其實講得好清楚，就係反對呢一個武漢嗰個三中全會嘅決議。呢個決議就准許共產黨去加入呢個國民政府同埋省政府。呢一班監察委員就要護黨救國，認為呢如果你俾啲共產分子加入呢個國民政府同埋省政府嘅話呢，基本上就係會亡黨，亦都違背咗呢個總理孫中山所辛苦建設嘅中國國民黨，係咪？所以佢哋就發個咁嘅通電，係咪？嗱，呢個情詞就非常之嚴峻，但係都冇好決絕嘅，只係將件事講出嚟，同埋代表示佢哋個憤慨啊，咁解嘅啫。休息一陣。